回嚟第二節，我哋請嚟阿程翔咧，時事評論員啦。頭先講開嘅監警會個作用個方向應該調查啲乜嘢？點解咧啲差人咧會係即係有即係冇大冇細啦？其實差人紀律部隊都係軍人嘅一種嚟嘅，喺軍隊裏邊咧，佢層級嘅指揮好重要嘅。正所謂軍令如山。嗱，你係執行命令，上面叫你做乜就係做乜，因為軍隊係要整體嘅部署。第二咧，中共咧就講咗幾廿年咧，叫黨指揮槍 ，OK， 即係叫啲軍人唔好咁惡啊。咁啊，基本上佢係做得到嘅。邊啲軍人覺得遲下係會喐你，今日就氹下你啊，就升你級，即係遲下係會喐你嘅。咁點解啲港警咧，即係有好多都翻大陸交流啦？就香港人唔單止港警啦，好多公務員都翻大陸交流。咁佢哋。佢哋個腦諗緊啲乜嘢？點會搞啲冇大冇細出嚟話你唔可以代表我啊？啲咁嘅樣咧，你估計點解咧？ 嗱，我自己覺得咧，以前嘅嘢我哋真係知得唔係太多，但係咧就從今次呢件事嚟睇咧，就我都係頭先上一節我提到話，即係我懷疑，即係究竟而家香港警察個指揮權去咗邊度？我係好懷疑。即係究竟香港政府係咪仲有足夠嘅呢個權力嚟指揮香港嘅警察？咁嗱呢樣嘢呢個懷疑咧，其實係都有啲根據 嘅 喎。係因為回歸之後咧，中聯辦入邊咧係設立咗一個叫做警務聯絡處。因為警務聯絡處咧。派駐在香港的警務聯絡處的官員咧，實際上是中國大陸公安部的一個代表嚟嘅，即係公安部駐港代表，你可以咁樣講。 係 嚇，咁嘅時候咧，即係其實香個警政已經唔多唔少咧，係呢個即係中大陸嘅公安部已經唔多唔少介入咗香港嘅警政。嘅一啲運作，至於佢會唔會係具體指揮咧？當然，我相信個具體嘅指揮權咧，都仍然喺呢個警務處長嗰度。咁但係咧，多多少少咧，佢呢個警務聯絡處嘅存在咧，已經係中共嘅公安部介入香港警務事務嘅警察事務嘅一啲制度上的特徵。好了，這個警務聯絡處呢，它是定期分批地將香港的警察呢是招呼上去大陸的，即是各級都有，原座級呢都有，經常呢是去，據我所知呢都是經常回大陸啊，飲飲食食啊，然後就叫交流一下，然後呢就是即是去揼骨啊，咁樣。咁即係呢種咁嘅交流咧，係好頻密嘅。最高級嗰啲人咧，即係直情就係去內地一啲公安鋼警嘅學校度咧，就係去呢個受訓嘅。用交流嘅名義咧，即係去受訓。咁所以咧，漸漸咧，即係會唔會使到香港嘅警察？本身已經係漸漸接受了大陸嗰套即係維穩嘅思維咧，我完全唔敢排除呢個可能性。好啦，此其一。第二，即係中共對警隊嘅滲透嚴唔嚴重咧？嗱，我哋睇到港英時期一個最出名嘅案例就係曾超科。曾超科咧喺50年代末咧，係成為呢個港警入邊最高級嘅華人嘅官員。佢曾經咧仲出任呢個警校校長。係親手培訓啲香港警察嘅。咁啊，曾超科係中共嘅卧底，啊喺警隊入邊咧係培植。中共的一些骨幹，咁50年代已經有的時候，今日更自然會有啦。50年代在港英呢個硬皮底下，都存在一些共產黨的 卧底 的時候咧， 今時今日，我相信都唔使點樣卧底啦，即係相信好多人都已經喺入邊係做緊共產黨嘅工作啦。咁嘅時候咧，即係話變咗佢意識形態，從呢個警官到下低啲援助級嘅人咧，多多少少會接受咗中共嗰套意識形態，用維穩、用敵我呢個觀念咧嚟睇香港嘅事務。所以我見即係嗰啲人對學生點解可以咁 殘暴 咁殘暴咧？ 係 即係如果你唔係意識形態上認定佢哋係敵人， 係 認定佢哋係衰嘅，認定佢係曱甴， 嗯， 你出手冇可能咁狠， 係 嚇你即係嗱，你譬如好簡單，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調軍隊入城， 嗯。 調嘅軍點解要咁遠調軍隊入城，而唔用北京軍區嘅兵咧？就因為北京軍區好多同北京市民有好多接觸，好多呢個聯繫，佢知道即係熟悉北京嘅情況啊。佢哋唔會輕易信一啲即係話哇北京有暴亂啊咁樣 反革命 啊。咁所以咧調入嚟呢個所謂平暴嘅好多都係即係。周邊的嗰啲軍區嗰啲人嚇，就因為咧，佢中共都知道當地嘅人唔會對當地嘅人出手咁狠嘛。 係， 咁點解即係香港嘅警察會變得咁樣樣咧？會唔會同佢哋已經思想上、意識形態上邊咧接受咗中共嗰套嘢，以為呢認定呢啲就係顛覆？中國要搶奪香港政府嘅統治權，所以咧就出手特別狠。 嗯， 即係咁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即係今次呢件事令我擔心咧，喺組織上嗰個指揮權係咪已經旁落咗？即係呢個唔喺港府手上啦。而更重要嘅就係警隊個意識形態係咪已經係？認同曬大陸嗰套維穩嘅思想，否則佢哋點解會 咁狠 對香港人，對啲後生仔打得咁緊要？ 嗱，喺拘捕嘅六千幾人當中咧，年齡係由11歲到83歲。我好奇怪啦，即係依個嗰啲警察咧，高頭大馬嚇，拉個11歲嚟。真係把鬼 ，OK？ 如果你係一般嘅以前嘅做法，11歲拉到就即係鬧兩句就放咗啦，仲拉咩翻差館啊？即係我有一次睇到拉個13、14歲嘅男仔，喂，佢有咩反抗？你四個警察擲低佢，仲要向佢噴胡椒噴霧，哇！你前根本嗰種，你諗唔諗到你可能你啲仔女都差唔多咁嘅年紀啊？你完全冇可以接受。亦有啦，拉個80多歲嘅婆，全頭白曬，瘦到不得了，速龍拉佢，話阿婆仲點樣搞港獨啊？點樣暴徒啊？不，呢啲係難以想像，以前都唔會咁樣發生，今次就喺香港發生。嗱，你剛才講到咧，話佢哋可能受大陸意識形態影響 ，OK？ 指揮權咧都係喺有可能係落喺大陸嘅公安嘅軍官、警官上邊。不過有一樣嘅奇怪咧，中共成日講咧就係黨指揮槍，黨指揮槍包括嘅意義，其中嘅意義叫做軍令如山。OK， 上級下令嘅命令，包括好多好簡單嘅嘢。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嘅警隊而家唔係所有，起碼好多咧第一件事就揞住自己嘅 number。喺1967年暴動嘅時候，差佬係冇揞低自己嘅 number。唔信嘅大家唔該揾啲照片睇，唔好呃我各位嚇。嗰啲港澳藍絲同埋海外親共華人，自己揾1967年暴動嘅照片，警察嘅 number 係清楚可見。OK， 唔使鬧我。我咁仲有咧，唔單止 number， 阿程生喺過去40多年，我哋睇電視睇電影。所有差人便衣差人去拉人嘅時候，抵據我哋香港警察，我哋皇家警察俾張嘢俾你睇嘅。而家警察，你問佢嘅，你問佢攞證明自己身份係咪？喂，你便衣啊嘛，我點知你係咪真正差人？點知你咪武警？你問一聲都有罪。去到咁嘅地步，點解？咁除咗意識形態之外，係咪整個紀律都鬆散啊？即係。共軍、解放軍或者武警，佢未必夠膽咁樣做。軍令如山呢樣嘢，佢哋唔夠膽違反。你點睇？ 我真的要坦白，就是我對警隊的運作、警隊的文化我不熟悉， 不要 我 只能 夠、我只能夠說即是根據黨指揮槍這個原則呢，即是香港警隊是駝槍的嘛， 是， 所以呢無論如何黨都要能夠控制到香港的警察、這個是絕對的、這件事是沒有價說的，香港政府都不可以跟中央爭的，因為他說這件事 是涉及到國家安全、你不能說的，所以呢 我就說呢，你說這個黨指揮槍，正正因為黨指揮槍這個原則，在香港警察是駝槍的，所以中共一定要對這個警隊有個實質的控制權，否則就違反他黨指揮槍的原則咯。所以我就剛才就說了，就是這個警務聯絡處的成立呢，我很懷疑呢就是要在這個就是將警察這支槍、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上。咁你過去嚟講，即係香港嗰啲警察入學堂嘅時候咧，要對一啲即係所謂 ideals 啊，係表示忠心噶嘛。咁就我就好想知道嗰啲經常上去交流嗰啲人，佢究竟係接受緊係咪另一套同普世價值不同的一些意識形態的灌輸呢、你始有當這班人認同中共那套意識形態，認同說這些人即是示威者是要奪權是要顛覆國家的、那時候呢這些警隊才是這樣出手這麼狠，而且呢、就是完全可以不騷擾這個、香港政府，即是當香港政府沒有到的，即是可以出現剛才我所說的那些荒謬的現象，因為原座級的人可以即挑戰這個政務司司長、所以 我其他的事 我不清楚，但是我就很感覺到一個警隊 的控制權或者指揮權已經 是轉移了 去中共手上、另一個呢就是說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的交流、這個香港警隊呢是不是已經是接受了中共那套即是敵我觀念很強、鬥爭意識很強那種這樣的意識形態， 鬥爭意識強、所以呢是絕不手軟，在鎮壓的時候絕不手軟。不過另外一個、問題 我都很 想問你了，好了、現在呢搞到咁嘅樣啦 ，OK？ 嗱，各種即係暴即係殘暴嘅鏡頭，其實你一開網上就有啦嚇，開 TVB 可能冇，但係開網上一定睇到啦。喺而家呢個局面點收科咧？據你估會點收科？嗱，監警會就啲國際調查專家就集體辭職，集體就劈炮 ，OK？ 佢而家要靠監警會嗰、那個。撐一撐佢，即係嗰個關，佢都做唔到。咁林鄭成立嗰個叫咩？ 立檢討委 員會，用個檢討兩個字，即係你一下聽唔清楚，睇少兩個字咧，都以為佢係真係順應民意。嗱，仲有咧，上個禮拜四嘅時候，范鴻齡咧，前行政會議成員，而家嘅醫管局新主席咧，就出嚟講，佢話就算係呢個檢討委員會，都應該有法定嘅調查權。OK， 似乎有滲一啲聲氣喎，即而且范鴻齡嘅身份咧，因為佢喺司徒做過啦，中信嗰邊做過啦，咁佢可能係屬大陸某條線都唔定 ，OK， 而且佢都係曾經行政會議成員啊嘛，佢喺一個講醫管局嘅查序裏邊，突然間或者有記者問佢咧，講到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會唔會大陸都係想有啲嘢想平息下民憤，佢方便去管治。 大陸的想法我沒有自己猜測，我就只能夠從林鄭的做法呢來篤爆她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的謊言、我們知道我們香港人已經被她玩過一輪了，即是五大訴求之中第一個撤回、這個林鄭就用了暫緩壽終正寢，三個月之後 才正正正式撤回、 嗯、 那就是在玩弄文字、 嗯、 即是又說哇這個什麼The bill is dead 就等於已經撤回了這樣 更厲害他說比撤回 更厲害很無聊、啊、但他不知道呢即撤回是一個法定的程序 是 說東西要去到立法會度正正式式即是 scrap 了那個 bill 那才叫撤回總之他喜歡是玩這些字眼今次呢亦都係咁樣樣。五大訴求要求嘅係獨立調查，你俾個咩獨立檢討我做咩做乜鬼啊？唔係話我哋要同佢咬文嚼字，獨立調查係根據香港法例嘅香港有條法例係專門係處理獨立調查委員會呢啲嘢嘅，佢係有法定權力去傳召證人。去呢個翻閱呢個文件， 係 你獨立檢討，你就可以大家吹水，你中意講咩就講咩嘢，啲係完全唔同兩回事嚟噶嘛。所以反控令話，你如果俾獨立檢討委員會都有呢、這個、嗯、都按照獨立調查嗰個法例賦予佢一定嘅法定權力嘅時候，咁、 嗯、 都可以，但佢又唔肯喎。咁所以咧，即係林鄭而家又係喺度同香港市民咧喺度玩呢個文字遊戲，即係人哋要嘅係獨立調查，佢要嘅係獨立檢討。OK， 咁好啦，嗱，咁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要睇下點解佢呢個時候即係頂咗咁耐之後， 嗯、 啊呢、這個時候都願意話提一個即係 A4 嘅嘢俾香港人。11月24日 係 特呢、這個 區議會選舉，係 建制派係慘敗， 係 11月26日 係 佢又提出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即係話咧冇建制派慘敗呢個事實咧。即係佢都唔想向香港市民即係讓步， 嗯、 而佢去到肯讓考慮讓步嘅時候咧，佢唔係真係接受市民嗰個獨立調查嘅要求，而係仲係咧係揾一個再咩檢討委員會出嚟， 係 想又想蒙混過關。 嗯， 我覺得林鄭唔好再咁樣諗啦，即係你諗下，你由撤由呢、這個。暫緩到撤回呢三個月，香港經受咗幾多陣痛，搞到香港即係雞毛鴨血。你最後你先至肯撤回。好啦，而家人哋要求嘅你呢個調查，你又整個檢討出嚟，你又想拖幾耐，拖到最後你要行翻呢個調查嘅路咧？咁呢段期間，我哋香港又不斷喺度即係呢個消耗緊。 嗯、 所以我覺得希望他能夠不要再是這樣試圖欺騙香港人、 嗯、說回你11月24日的個選舉區議會選舉我事前呢、就是、跟很多朋友都相信是非建制派是會贏的但沒有想到離行離辣贏到、就是、80%多我想著可能50-60%已經是贏了你覺得最主要原因輸在哪裡呢這麼大規模的慘敗 這個區議會選舉 的結果呢我是體現了幾個問題第一市民自覺地將這次區議會選舉轉化成一 個變相的公投用變相的公投向林鄭投一個不信任票、嗯、向林鄭說不這是一個很重要 的意義、 嗯、 第二個意義是什麼呢市民用他們手上的選票呢來集體懲罰建制派、 okay. 因為為什麼呢林鄭推出這條這樣的惡法出來一路除了行政會議成員集體支持、 嗯、 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議員集體支持甚至乎區議會18區主席曾經聯名發表聲明支持林鄭這個惡法、 嗯、 那好了 就塑造了一個虛假的民意，就話基層的市民都支持呢個林鄭呢、這個送中條例。 嗯、 好啦，你既然你十八區區議會主席做出呢件事出嚟、 嗯， 好啦，市民今次就用佢哋手上嘅票咧，係狠狠地懲罰咗呢班建制派。 嗯， 咁呢個第二個意義喎、 嗯。 第三個意義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在區議會選舉之前，你看老董搞的個團結基金在每一張報紙，在親共的每一張報紙上都拿個廣告、 嗯、 就是說要人家 用手上一票呢向即暴力說不，這樣一個黑白的廣告。這件事呢，當時大家以為呢、就是哦、可能就是、可能利用市民有些市民生活受阻 的一種情緒呢，會是這個 投你建制派票， 建制派結果恰恰相反，市民是用他們的票話俾建制，話俾你林鄭聽，話俾你北京聽，話俾你建制派聽，就是和勇不國者。 係， 我覺得呢樣嘢咧係顯示了香港市民即係一種團結，即係縱使是有一些是取取比較勇武 的行動的人呢、 嗯、 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他們表示理解和支持、 嗯、 起碼是理解先，理解和同情就必然的了、 嗯、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和勇不國籍，大家用選票告訴你聽我們不國籍，是吧？這是第三個意義、 嗯、 我覺得第四個意義呢，就是 對中共的連串的謀論呢是說不。這場反送中運動呢，本來就是捍衛一國兩制的， 是 因為我們不想那個兩制之間的防火牆呢被林鄭拆了、 嗯、 我們本來 是為了捍衛香港這一制呢，是不受這個另一制的影響， 是 但是呢北京呢用各種各樣的謊言呢嚟分化，譬如話咩外國勢力啊，咩呢、這個這個恐怖主義啊，然之後又話咧呢個咧係要搶奪呢個特區嘅管治權啦、啊， 係 要係甘心做外國棋子嚟顛覆中國啊，然之後又話咧外國因為唔甘心中國即係成為世界 強大 啦，要利用香港嚟搞衰你中國，種種謊言。即係將呢個運動歪曲成為即係各種各樣嘅 所謂顛覆， 所謂顛覆。咁今次咧，市民就用選票話俾你聽，你呢啲咁嘅嘢全部係錯嘅。 係嗱，阿程生，你同埋我以及160万香港人最少都知道呢啲係錯，呢啲係 lies 謊言。但係有些人信嘅，咁點解會造成啲咁嘅文化？係咪佢嗰度特別 convincing 咧？佢度 propaganda 特別 convincing 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嗱，記住 今次搞到會嘅特色係點咧？係個自由選擇好大嘅，佢其實咧就先係有呢個沙律啦，然後咧就有大盤啦，然後咧就有小食啦，然後咧就有飯麵類啦。然後咧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噶啦。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咁首先呢、这個就韓式醬汁拌粉絲，就係、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呢、這個就叫食雞拼盤，係啦，係喺小食部分嘅啫，呢、這個係咁啊，泰式肉鬆炒飯，咁咧就仲有海膽炒飯，係啦，我講價錢俾你聽先啊，去到15个人就可以夠15个人食。 一款沙律，兩款大盤，兩款小食，一款飯麵，仲送埋甜品同飲品，都係收1380蚊咋。聖誕新年大優惠，如果你揀喺